所以说呢，也是产生了很多这个十万加的热文。比如说有一篇叫做一首孤独了300年的小诗，一夜之间亿万中国人就都记住了它，被人民日报、新华社、共青团中央、央视新闻等等超过了30个特别有影响力的主流公众号转载。那么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台的歌曲呢，视频点击量也是突破了4000万哈，在春节期间可以说是一个大热门。那么呢，这个我们的第三期的经典咏流传当中呢，我们也是来跟大家推荐5首歌，那么同时呢，也是由我们精心编辑的另外几首古诗词歌曲一起融入其中，带着大家再次走进诗词歌赋的音乐世界。那么呢，也是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就好了。 HiPop 现在最流行，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 ING。 唐朝大诗人李白的《将进酒》，相信呢很多很多朋友，甭管是这个学生朋友啊，还是这个稍微年长一些的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哈。那么在经典咏流传当中呢，凤凰传奇组合就演唱了这首歌。那么在这个舞台上呢，出现了一个又一个让我们耳熟能详的杰出歌者，他们可以说是把这个古典诗词用现代旋律重新编排演唱，令人是眼目一新哈。那么在昨天和前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带来了很多这样改编的歌曲，很棒。那么其中的凤凰传奇组合呢，作为第三期的首个登场节目，更是很亮眼。将进酒我们都知道哈，是唐代诗人李白沿用乐府古题创作的一首诗。这首诗呢，是为李白长安放还以后所作，思想内容呢很深沉，艺术表现得非常成熟，在同题作品当中影响可以说是最大的，没有之一。诗人呢豪饮高歌，借酒消愁，抒发了忧愤深广的人生感慨哈。在诗中呢还交织着很多情绪，比如说失望和自信，悲愤和抗争等等，这样的情怀也体现出了一个强烈的哈豪纵狂放的个性。那相信呢很多朋友都会有印象，濮存昕老师的一个台词演绎就是这首《将进酒》，可以说是濮存昕老师的一个代表作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凤凰传奇组合演唱的这首歌曲《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春雪夜。 将进酒来自凤凰传奇的演绎哈。那么在经典永流传的舞台之上呢，还有另外一个版本的将进酒。那么说起来呢，这个科学家热爱艺术啊，是扩散思维和增添创新意识的一种表现哈。那么在说接下来这位科学家之前呢，我也想到了前不久这个非常火的这个纪录片啊，我在故宫修文物当中这个装裱修复技艺传承人杨泽华老师哈，他呢除了这个他是一个匠人哈，当然他不是科学家，这个在工作之余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往那儿一坐，笑眯眯的弹吉他。那么呢，接下来的这位要跟大家说到的科学家呢，他就很特立独行，他就是来自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现任中科院研究所研究员，人称摇滚博导的陈永海教授。当时呢也是登上了经典永流传的舞台，现场弹唱了摇滚版的《将进酒》，豪迈的歌声啊，洒脱的表演，炸裂全场。那个撒贝宁在现场也是就是表示啊，听到头皮发麻哈，颠覆了这个传统印象当中科学家的一个形象。那么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受到好评的还有沙宝亮重新演唱的《送别》。那么在19世纪末期呢，美国作家作曲家奥德威创作了歌曲《梦见家和母亲》。那么李叔同呢，在国外留学时听到了这首曲子，于是呢就以诗歌的形式为曲子填写了歌词，取名为《送别》。那么近些年呢，有很多明星都曾经翻唱过这首歌，不少影片呢也把它当成插曲或者是片尾曲。那么最早呢是1983年拍摄了林海音女士的城南旧事哈。后来呢2013年上映的影片厨子戏子痞子当中也选用了送别当作片尾曲，并且呢邀请朴树对于这首歌进行了全新的编曲和制作。相信呢朴树的版本也是给大家留下的应该是最深的印象了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的是这一次在经典永流传当中沙宝亮带来的版本《送别》。 一壶 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送别来自沙宝亮的演绎，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儿呢，我们来做的是经典永流传那些诗词歌赋的最后一集。那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直播互动聊天。那么同时呢，也是向各位继续招募大家的翻唱好声音作品哈。大家呢可以把自己的成品音频或者说是音频链接发送到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给我们就可以了，期待各位的好作品。我们来看大家说什么哈。红色的红说了，哎呀，我爱的古代诗人太多了，李白、杜甫、白居易、李贺、杜牧、刘禹锡，哎呀，还挺押韵哈。当然了，要说最爱还是李白，没道理。溜边的小黄花说了哈，哎，黄花鱼才溜边了。他说我最喜欢陶渊明哈，他的诗作语言平淡，但是呢，平淡是把深厚的感情和丰富的思想用朴素平易的语言来表达出来。我们现在的生活实在是太快太浮躁了，真的应该多读读陶渊明的诗和散文，静下来。他的这个留言呢，让我突然间想起了大乔小乔乐队有一首歌叫做静下来，我前两年呢特别喜欢，推荐给大家，可以去听一听，叫静下来。悲伤摇笑着他说，我喜欢苏轼苏东坡，他的人生很励志，并且呢他还是一吃货，用他名字命名的菜肴太多了，东坡肘子、东坡豆腐、东坡腿儿、东坡芹菜烩、东坡茉莉、东坡饼、东坡酥、东坡豆花、东坡肉。哎呀好吧，大中午的这个很及时哈，这条留言。那么在经典永流传这个节目当中呢，还有很多的动人爱情故事哈，比如说我们都很了解的一句诗，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哈。那我们要说到这个爱情故事呢，就是罗家英和汪明荃的恋爱21年，分别他们经历了癌症、60多岁时结婚等等这样的坎坷和波折。那么在经典永流传这个舞台之上呢，他们二人以秦观的《鹊桥仙》唱出了爱情的豁然和信任，也唱出了二人共同的坚守。一起来 分享他们的这个秀恩爱版本的《鹊桥仙》，来自汪明荃和罗家英。 天边可会有尽头，只知道逝去光阴不会再回头，每一串泪水伴每一个梦想，不知不觉全流走。放手，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只跟心中意愿去走。前缘弄巧，非算蠢。转到这年头，至今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每火冷酷眼光，每声有善笑声，默然一一上透。 鹊桥仙来自汪明荃和罗家英的深情对唱。唱完这首歌呢，罗家英还写了一封情书来表白汪明荃，似乎在讲述两个人20多年的风风雨雨哈。那么两个人呢，确实是经历坎坷哈。那么汪明荃呢，也是在受了两段情伤之后呢，在迟暮之年才结识了罗家英。但是呢，两个人结合之后呢，又迎来了很大的一个困难，就是罗家英的病魔缠身哈。那么在这时呢，汪明荃并没有离去，反倒选择了注册结婚。那么罗家英呢，也是在积极的调整身体。但是呢，等他好了之后呢，汪明荃呢也身体又出现了一些问题哈。那么因为他之前呢曾经患有甲状腺癌，治愈后呢又被查出有乳腺癌，反正等等一路非常的波折。那么呢，说到罗家英，可能大家不知道对他有多少了解哈。他其实呢是粤剧表演的大家，但是呢，大家记住他的可能是他在《大话西游》当中的唐僧的角色哈。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三四级，最低气温零下二度，最大相对湿度7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11点32分，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那么今天呢，是我们的经典咏流传诗词歌赋的第3弹，也是最后一期哈。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给我们互动聊天。那么在刚才呢，最后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分享的是尚雯婕在这个节目当中演唱的《木兰诗》。那么这个节目当中的鉴赏团成员之一，北京师范大学的文学院教授博导康震就说了哈，木兰诗代表东方的一个女英雄，她应该是怎样的表现？木兰词最终的结尾显示了一个东方姑娘的一个全部的骄傲。他说，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其实呢，你让我们女孩展示力量的时候，我呢一点也不让须眉，但是呢，你要让我展示温婉的一面，我也会让你无比的着迷。所以说呢，这就是一个东方女孩和东方女英雄重叠的这么一个形象，给我们展示了全部的力量。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反应哈。老树说了，那还用说吗，我最喜欢的诗人是李白和杜甫，我这没得选哈。顺顺利利感慨说哈，我知道您想让我们说的是李白杜甫，但我偏不，我就选择纳兰性德，没问题，您喜欢谁都行。刘真说了哈，看这个节目没想到魏晋时期还有一个跟我同名的诗人刘真，我呢喜欢这一首亭亭山上松。哎，您别说，我也喜欢这一个。当亭亭山上松遇到男儿当自强，再加上咏坛名将孙杨的闪亮登场，为这个节目平添了很多吸引眼球、感人情怀的亮丽元素哈。这首歌实在是太有气势了。那么在这一期的现场当中呢，总政一级演员号称军中古王的张养胜亲自率队演奏击缶为孙杨伴奏。这个否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哈，在2008年咱们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时候，张艺谋执导的这个现场开幕晚会的时候，整个全场摆满了这个圆的乐器，类似像鼓一样的这个东西就叫否。那么张养胜这个名字呢，相信了解的人可能不是太多，但是如果提到当年的也是这个8月8号08年鸟巢的击缶儿歌，还有2014年11月10号在水立方 A 派克欢迎晚宴演出的云端旗鼓其进展国风国韵，哎，大家就会恍然大悟，哦，看过啊。名诗名曲名将名家在一个特定节点呢汇到一块儿，再加上小清新的这个主持客串啊，哎呦我的天哪，这编辑啊，这真敢写啊，这个撒贝宁都是小清新了，我的天哪哈。一场寓教于乐，哎呦我念不下去了，算了，咱们来听歌吧。这就是孙杨演唱的哈亭亭山上松，我们一起来分享。 冲浪，热血像那红日光，单丝铁打骨如金刚，胸襟百千丈，眼光万里长，我发奋图强，做好汉，做个好汉子，每天要自强，热血男儿汉，比太阳更光。听听山上松，瑟瑟孤城风，一路领先着，甩开了那些不能阻挡我。风神一和神，风之一和金，人们说高处不胜寒，我偏偏爱往那里看。冰霜真残疾，终虽超短针，不管前路荆棘布满，有你们和我闯。西部黎明汉，松柏有本心，这是炎黄子孙应该拥有的。 山上松哈，由张养胜、姬否和孙杨演绎。那么呢，歌是特别有气势，但是孙杨的演唱呢，这个可能看起来会很养眼，但是听起来哈确实差点意思。可能很多朋友更喜欢的是这个林子祥啊，还有成龙的版本，可能会听起来更爽一些哈。好吧，我们呢在昨天节目当中呢，其实就跟大家准备了费玉清的一首歌，但是呢可能时间的关系哈，没有放出来。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作品呢，就是由费玉清演唱的，它呢也是一首经典作品，是由陈小琪创作的《涛声依旧》。那么这首歌的词呢，引用了《枫桥夜泊》当中的一句“月落乌啼霜满天”，那么呢也是稍作改动，现在听起来呢，这首歌依然是朗朗上口。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补上昨天的遗憾，一起来分享费玉清啊，段子王带来的《涛声依旧》。 一盏渔火，让它温暖我的双眼，留下一段真情，让它停泊在枫桥边。无助的我已经疏远了那份情感，许多年以后却发觉又回到你面前。 的钟声还在敲打我的屋面，尘封的日子始终不会是一片云烟，久违的你一定保存着那张笑脸，许多年以后能不能接受彼此的改变。总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的钟声还在敲打我的屋面，尘封的日子始终不会是一片云烟，久违的你一定保存着那张笑脸，许多年以后能不能接受彼此的改变。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能否登上你的客船？ 涛声依旧，来自费玉清的演绎哈。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欢迎各位一起来跟我们互动，聊聊那些诗词歌赋啊。新浪微博找殷小超，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就好了。我们来看大家说什么啊。这个北京户口的北漂他说了，在微博上说哈，啊，超级喜欢尚雯婕，当初呢超女出道就一直坚持自己的风格，那么作为歌手里呢也是少有的高材生，创作能力呢也是不容小觑，永远坚持自己，不迎合别人，就是这样才有了让很多黑粉转粉成为真正的粉丝哈。没错，人呢贵有自知之明，但是更要坚持自己。我是李黑留言说哈，李白的诗啊我特喜欢，他诗太多了，我觉得最大气苍凉的景色描写是这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觉得最自信的一句就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我厉害吧？厉害，相当厉害。您呢就是唐诗三百首，当今的诗仙哈。这个但是喝酒的时候呢适度，不要贪杯啊。我爱红色的说，李白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忧愁诗，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太牛了，超级喜欢。这歌呢如果说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当年放在了新鸳鸯蝴蝶梦包青天的这个主题曲当中，被黄安演绎过哈。京城玩家说了，说点大家不太知道的吧，知道经典成语吧，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这是从李白的诗里来的，出自李白《蜀道难》，不信各位去查。万一大家都知道呢，是不是这就尴尬了哈？很多音乐人呢都曾经在古诗词当中哈得到灵感，但是呢这个歌手王力宏偏偏反其道而行，他呢想通过古诗词描写爱情，于是呢就找来跟爱情有关的文献，从里面挑选适当改成音乐的故事。在05年王力宏从电影《霸王别姬》当中得到启发，把京剧和昆曲的元素融入自己音乐之中，并且呢做出了一首曲子。他呢想通过这首歌将古人和现代人的爱情观做一个比较，于是呢在他阅读了大量书籍之后，选择了汤显祖的《牡丹亭》。王力宏在这首歌中批判了现代人对于爱情的浮躁和功利，除了引用《牡丹亭》当中的诗句，为了表达浮躁呢，他还引用了南唐后主李煜的名篇《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也把当中的诗词改编进了自己的歌曲之中。那么并且呢在这首歌的最后还加上了一段说唱，我们一起来分享王力宏的《在梅边》。 那像是力量为爱小想顶碎呀，为了爱不吃不喝不睡，但穿过街内那些又在流行生死相恋，那是什么什么是爱，接近你后就点，喜欢你后就追，腻了以后就飞，感情让我为你狂，我为你变，就让我爱你爱得很深很远，嘿古典古扎春水望断，小花酥壮惨，谁闻酒馋，谁知冬来冷秋千，小生死犹在，剪不断思念，雨里还乱千年等待，再续后爱，梦寐力量，黄昏归来，岁月璀璨发白，就叫我白了头，铁了心去等去爱。 在梅边落花似雪，纷纷绵绵，谁人怜？在柳边风吹悬念，生生死死，谁人怜？千年的等待，滋味酸酸，楚楚两人眠。忽然听上我眷恋，日日年年未停歇。 不恨不怪不怨有谁，只等待牡丹开成灿烂的天，让传奇永远被人看见，让红尘世人能够感动，能够深深了解，爱是什么，爱并不是接近以后就点，喜欢以后就追，腻了以后就飞，就让这隽永传说为你重演，就让我爱你爱得很深很远很古典。扎春水望断，小花酥壮惨，谁闻酒馋，谁知冬来冷秋千，小生死犹在，剪不断思念，雨里还乱千年等待，再续后爱，梦寐力量，黄昏归来，岁月璀璨发白，就叫我白了头，铁了心去等去爱。 知爱何时出现，在现实生活还是只能在梦里面。牡丹亭描述的浪漫不可思议，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新兴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大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10000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尽量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险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放电，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再换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不希望这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让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在梅边，来自王力宏的演绎，怎么样？最后这一段说唱是不是很给力哈？我们来看大家说什么啊？捡漏王留言说了哈，李白的经典诗句，我是张嘴就来哈。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哥本哈根的海沟说了哈，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一曲二饼说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是我最喜欢的李白的诗句，我也是这么做的。没做到的话还真是了不起哈。那么其实呢，不仅仅是李白哈，根据苏轼的诗词改编的歌呢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说周传雄的《寂寞沙洲冷》就是从苏轼的词作《卜算子·黄州定慧院于居作》当中得到的灵感。刚开始呢，周传雄听到吉他手在调整音律，突然他就发现这种接近西塔琴的音律搭配歌曲，哎，很特别。于是呢，就以寂寞为主题写了这曲子。随后呢，他又委托陈信荣来填词。那么陈信荣呢，就从《卜算子·黄州定慧院于居作》当中获得灵感。词中的“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醒”。剪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这两句呢也体现出了恋人离去后倍感寂寞和孤独的感受。节目最后的这首歌曲呢，我们就来分享周传雄的这首经典老歌《寂寞沙洲冷》。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那么今晚10点还是我的今晚我们说电影，为各位播出的是美国科幻影片《银翼杀手2049》。那么今年的奥斯卡呢，《银翼杀手2049》的摄影师呢，在提名了18次奥斯卡之后呢，终于如愿以偿拿下了最佳摄影奖。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 白色油桐风中纷飞，落花似人又情，这个季节河畔的风放肆拼命的吹，无端拨弄离人的眼泪，那样浓烈的爱再也无法给，伤感一夜一夜。当记忆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是慌乱占据了心扉，有花儿伴着蝴蝶，孤雁可以双飞，夜深人静不徘徊。当幸福恋人寄来红色分享喜悦，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仍然坚定寒枝不肯安歇，微带着后悔，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自你走后心憔悴，白色油桐风中纷飞，落花似人又情，这个季节河畔的风放肆拼命的吹，无端拨弄离人的眼泪，那样浓烈的爱再也无法给，伤感